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又是一个周一，今天是3月19号，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来自我们的声音，我们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那一大早呢，我们还是先请出来卓琳来叫醒大家的耳朵，带来一首说爱你。同时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上个周六呢那场初雪，你有没有拍照片呢？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分享给我们。某人刚刚有点耿耿于怀，因为没有跟我一起喊上 slogan。来来来，重新来， 再来再来再来。 来，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我们是闪亮组合。 哎呀， 我们是早安音乐秀。哎，欢迎大家回来了，又是过了一个周末哈。特别好玩的是，其实周五的时候我们有给大家预告过一下天气，说因为这个水汽还有这个温度的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离这个初雪哈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他没有想到呢，周六真的是来了一场洋洋洒洒的大雪。 我们应该这么说，就是从去年到今年，从今年的这个年初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说北京城的第一场雪什么时候下， 正当我们觉得以后已经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就他忽然就下了下来，是不是？ 是。然后有好多朋友来到我的微博，就跟我留言说：“建宇，你不说没有雪吗？你看看这是什么？”然后就秀了很多的照片给我们，确实非常的漂亮哈。 你之前是说了什么？为什么一下雪大家都跑到你的微博去留言？ 就我说不会有雪，然后大家就过来说：“你看你飘飘打脸吧。”可能大家就比较喜欢看这种状况。然后呢，很多朋友也是在早上跟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分享了一下自己在周六这一天拍到的雪景。 哎， 佩佩给我们发过来，这是在楼上拍的一段的小视频。 没错。 还有太子说这是雪后的颐和园，你们看看美不美？ 是费劲儿呢，就比较这个奇怪了啊。然后呢，往肚子上撒了把盐吧，这是，就是只是那个星星点点的一点点的这种 小雪花 啊。 嗯，还有我只是一只可爱的猫咪，哎，大早上呢给我们来秀了一波恩爱，嗯，是自己跟男朋友一起在拍的。不过这个背景哈，看着有点眼熟啊，这应该是我们的故宫紫禁城吧？ 哦，反正我只看到占据屏幕二分之一以上的是一个男友。然后雪在哪儿基本没看着哈， 但是你知道哈，下了雪之后朋友圈里面就变得非常的热闹。 嗯， 就除了晒各自的雪景之外呢，还有非常好玩的一个景象，就是说告诉大家方圆300里以内只要有单反的都冲向了紫禁城。雪后的故宫很漂亮吗？ 上一次这样的情景应该出现在蓝月亮那一天是吧，就拿单反都赶快去拍月亮去了，是不是？ 是。所以一个雪呢也是激起了大家很多的热情，然后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接下来呢还是要先帮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下完雪之后到底是会持续的降温呢，还是我们依然会回到上一周十几度将近20度的这样的好天气。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上5点呢，南郊光线南的气温是2.1度，早晨有轻雾，所以请大家来注意一下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呢，受地面高压的控制，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比较充足啊，气温上升的比较快。预计呢，明天最高气温呢是14度上下，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 嗯，听到立马回到14度上下了。想一想哈，在周六的时候还是这个雪花飞舞的这种天气， 对， 但是呢，现在立马就又回到了这个气温在14度左右的这个状况。 这么看来，这场雪真的是啪啪打脸，就起了这么一个功。 让大家拍拍照发朋友圈哈、来看看具体的气温数值。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14度，多云渐晴的天气，最小相对湿度是25%。今天夜间呢也是多云的，最低气温还是只有2度，最大相对湿度50%。乍暖还寒，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把厚衣服着急收起来哈， 对， 可以再捂。 是，来赶快看关注一下签到的情况，各位啊。 嗯，我们来看看签到前10位吧。今天签到第一名是大黄蜂，第二名梁怡，第三名丹妞，第四名大爽子，第五名莫陶克。 哎，好几个比较熟悉的朋友都出现了榜单当中。第6名是快乐的小猪，第7名是阿古坦，这个第8名是一条咸鱼，第9是杨那个谁，以及第10名吴晨。来恭喜以上的10位朋友。 嗯，既然大家都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大周一我们来打起精神去上班。当然路上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哈。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资讯是跟我们的职业有关的，所以一开始呢想先跟大家做一个调查吧。 对， 就是问问大家说你曾经梦想过的职业，然后呢今天正是从事的这个职业，就真正从事的这个职业， 这其实感觉就是理想跟现实之间的落差感啊，有没有？ 来问问大家吧，就是这个曾经梦想的职业哈，不一定是特别小的时候，比如说在课堂上老师问你说你曾经想做什么， 嗯， 基本上都属于 科学家、解放军、 宇航员呢、 消防员。 我曾经梦想过做音乐教师，因为觉得我们老师弹的那个电子琴特别帅。 哎，那你这个梦想和现在这个离得不太远，你现在每天也给大家普及音乐课啊。 哦，这么想想也是，但是我后来的梦想就是成为主持人、现在真正从事的职业就是主持人。 他们说天上太阳就会是希望，他们说勇敢成长就是种锋芒，我相信梦想就是最好的信仰，指引我们向前不会彷徨，拥有梦想的人一定是不可能。 Come with me, make a dream come true, 拥有梦想就 就是最好的奖赏。 对， 告诉大家 enjoy and do， 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梦想。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经梦想过的职业以及今天我真正从事的职业。发现我们的听友当中真的是段子手云集哈，勇敢的心跟我们说，以前的梦想是当警察叔叔，现在完成了一半，叔叔叔叔 太逗了啊。这个乖乖女说呢，舞蹈演员，现在是车险续保，但是今年呢，年会让我过了一把瘾，又跳舞又主持，文艺范儿都爱啊。 嗯，还有这个年代也跟我们调皮了一下，他说我曾经梦想着有车有司机，但是现在呢，别人有车，司机是我。 那你还是有车有司机的哈。这个大爽子说呢，这个曾经呢希望做全英导游，但是呢，这个现在觉得做电台主持人也不错哦。 哎，觉得我们的工作不错吗？ 对，但是现在我的真正职业呢是光荣的人民教师，所以每天都能在7:20之前来听早安音乐秀啊。 哇，教师最光荣了。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告诉我们说自己现在的工作是一名人民教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What you thinking? You think that you could be better off with somebody new? No, oh, oh, baby, no. You say you're leaving. Well, if you wanna leave, there ain't nobody stopping you. No, oh, oh, baby, no. Charlie Puth 的新歌，从去年开始一到今年 ，Charlie Puth 的水准都还一直蛮高的。 而且我觉得 Charlie Puth 歌怎么这么好听呢？ 是吧？ 他每次都特别的这个讨巧的呢，在当中放他一段高音在里面，每次都变成了这个整首歌的一个爆点，有没有哈？ 对，新歌叫做《Down for Me》，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推荐给各位。来看看各位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回复吧。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的，就是我曾经梦想过的职业，以及今天真正从事的职业。 我觉得今天的回复完全就是已经超越了我的想象啊！你像这个。四个 L 说，五个 L 说啊，原来梦想的职业呢是动物园的饲养员，现在的从事的职业是幼儿园的教师。 我觉得都需要很有耐心吧，因为不管是 需要很有爱心的感觉、啊， 不管是小动物还是小孩子，其实都需要你付出加倍的耐心去照顾他们。 这个内核还是一样的啊。 嗯，但是我觉得像招财喵喵特别可爱的，他说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成为科学家，还被同学嘲笑过。后来又有个别的想法，现在呢从事航天工作。 哇，那我觉得你这个是算是。就是最终的结果和自己的梦想非常趋近的一个感觉了哈。 对，很可爱的就是小的时候想成为科学家，被同学嘲笑过，长大之后就真的做科学家给你们看呢。 对，但估计嘲笑你的同学完全不记得有这个梗了，下次记得在一年级也要写张纸条记下来哈。打赌的话一定要记下来。金刚小白兔说，至今呢不变的梦想的职业是导游，走遍全世界的导游，结果现在呢是数据分析师，天天和图图表表打交道，坐在50cm 宽的这个办公室当中啊，这个心里还装着全世界， 坐在格子间心里装着全世界哈，但总有一天呢有机会来踏遍世界，然后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完成这个做导游的梦想。还有荣跟我们说，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园林绿化工作者，那现在呢是一名理化检验人员。不过呢也是环保让世界更美哈，一个是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测，虽然说呢监测者监测大家的这个饮水饮食的一个安全，但是自己接触的都是一些比较危险的化学品， 像这个你的这个职业来致敬啊，为了我们能够喝到更安全更标准的水，然后自己呢却每天暴露在一定的危险当中啊，其实还挺不容易的，对吧？来看看 Jared H 说，这个我们看看啊，小的时候想当军人，看到呢阅兵和升旗的时候呢，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自豪感那是油然而生啊。 对，但是考大学的时候呢，选择了物流管理专业，想做一名优秀的现代化物流管理者，现在就真的是一家单位的物流管理者。 还挺不错的，我觉得小的时候当军人啊，当科学家这种愿望，基本的是每个小男孩都会有的，但最终能不能实现？这个我觉得就看一定的这种运气了，对吧哈。 但是圣洁的守望特别可爱，他说静鱼，我的梦想是主持人，但是现在是一名音乐教师。我俩反过来了，我小时候想当音乐老师，现在是主持人。 你们俩小的时候应该携一个手，你知道吧， 这个时候就应该配一首郭采洁跟阿四的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 对，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我曾经梦想过的职业，以及今天我真正从事的职业。其实小的时候呢，除了当音乐老师，就是我对所有关于音乐啊舞蹈啊这类的艺术方面的东西都很感兴趣，也特别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蹈家。所以你知道当我在电影《芳华》当中看到萧穗子起舞的时候，哦，那个内心的澎湃就好像有人完成了我的梦想一样。 但是萧穗子呢觉得他的梦想不止于此，他最近呢又完成了一部新作啊，这个脱单告急，你看这个角色的跨度和转变之大，是不是有点超乎你的这种想象啊。 是要告诉大家哈，这是在《芳华》当中饰演萧穗子的钟楚曦最近有一部新的作品了，叫做脱单告急，扮演的这个女主角呢叫做关心，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特别酷的女孩，但内心里面是敏感且柔软的。特别酷的女孩，想想萧穗子怎么去扮演一个特别酷的样子， 想象不出来。那现实 定型了感觉。 对，现实生活中当中呢，钟楚曦也自称我就是活的关心，所以呢这个爱情喜剧脱单告急将于4月20号全国公映，到时候具体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可以到大荧幕当中去关注一下哈。 接下来这首歌脱单来自李玖哲。 错爱过就像吉他，付出过 我曾被爱击倒。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now? 请为我留下记号，人海之中找到彼此依靠。这世界太喧闹，我不想有爱就好，有你拥抱才有勇气到老。如果不是你作伴，我宁愿永不脱单。如果没有你，我宁愿落难，一辈子孤单。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now? 别的人我都不要，我的剧本等着你当主角。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now? 我在心中祈祷某一个转角我终会遇到。这世界太喧闹， 我们也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各位来分享自己曾经梦想过的职业以及今天真正从事的职业哈。 嗯， 看到 Emily 跟我们说曾经的梦想呢是当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可是现在当了警察，我现在唯一的学生就是我儿子，才一岁多我就开始教他背诗。 Emily， 我估计你跟其他很多人也像刚才静宇和那位朋友一样啊，就是正好是反过来的，因为我看了无数的人这个小的时候希望当解放军啊，当警察，现在都变成了人民教师是吧？ 对，但是呢 Sherry 洋洋他说上学的时候我想当警察，结果没考上。你看就是自己曾经的这个梦想有别人帮忙实现了哈。 对， 但是呢现在是一个 IT 业的从业者。我老公上学的时候想从事 IT， 结果他当上了警察。哎，这互相找到了互补的另一半哈。 所以你们俩这个求偶的时候呢，是不是就是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对方的，然后正好呢找到了一个完全匹配的两个人哈。 还有王静跟我们说，我的梦想呢是当个大老板，不过现在是一名护士。不过在家里呢我还是女老板范儿十足的，管理我老公、我儿子、我闺女。 有管理的人不错啊，有三个人管能供你来管理，也算是一个大老板了啊。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我曾经梦想过的职业以及今天真正从事的职业。其实呢是因为英国的乔治小王子，哎，虽然那么小，可是人家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了呢。 对，来看看乔治小王子想当什么啊。这个很多小男孩都会说当警察，那这个答案也是英国乔治小王子的梦想啊，当警察。 就是被问说长大以后想做什么，这是小王子的父亲威廉在最近出席一个公众活动的时候，他说乔治迷上了当警察，就喜欢跟警察有关的一切，就汽车、玩具，所有的东西。 对，威廉王子呢当天与弟弟哈利王子和这个伦敦警察局的第七届年度卓越者的这个颁奖者来会面啊，听到了一位警员开玩笑的说，

我自己，来自阿令，7:35，这里依然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们是 早安音乐秀耶， 满足你一次，终于一块说到了 slogan 哈。 对， 这首歌曲呢，来自阿令，叫做《做我自己》，也希望大家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这个题目，我曾经梦想过的职业，以及我今天真正从事的这个职业，做自己其实就好了。爱我所爱跟我们分享说，我小的时候的梦想是当医生，但是老爸给报的金融专业，只能培养下一代了。万一你下一代的理想是金融专业，你给他报了医生，这可怎么办呢？ 对，所以呢，这个到时候下一代的这个感觉还得再问下一代啊，儿 子让他做他自己好了。 对，这个大丹迪说，我的梦想呢是能够抓坏人的警察，但是呢，现在是坐办公室的警察，也差不多嘛，对吧？ 分工不同了， 是， 都是同一行列当中的哈。Lotus Blue 也跟我们分享，他说小时候呢，我就是校广播台的小主持，一直梦想着去电台工作，也经常参加我们电台的互动。 对， 但后来呢，太听话了，按照爹妈的想法，然后呢就学了外语，现在是一个会说外语的 HR， 很厉害啊。 哇，很厉害啊。对，他说多了都是累，我觉得一点都没有累啊。这个我觉得广播这件事儿嘛，喜欢的话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做，比如说现在参与我们的早安音乐秀， 对，也是在广播节目当中出现的。 对， 还有这个刺客他说，从小呢我就喜欢穿军装当解放军，现在我已经退伍2年了， 这今天这个 梦想实现哈。 对，这个不算是押题的，因为今天的这个跟原来的梦想基本是一样的，对不对？小五说，我原来的梦想呢是一个开酒吧当老板，现在的职业是军人。 还蛮好玩的。但是也有梦想实现的，像董玲玲挥挥小尾巴，他说，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舞蹈老师，长大以后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舞蹈老师。 而且不光是舞蹈演员，是舞蹈老师啊。要教舞蹈的老师啊。然后一大堆这个苹果吧， 这不是啦，这是网球啦， 一大堆网球。但是我小的时候呢， 你有多饿早上。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人民教师，现在呢是在做培训， 也差不多，也是老师啊。都是这个行业的。还有 Arena Love Jeff 长，他说小时候呢想当老师，现在呢就是一个幼儿英语的老师，也是梦想成真。哎，告诉你们哈，初六初雪的时候我在考这个教师资格证，都没顾得上拍这个初雪的照片。 对，这也算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也不算是话题了，就是向大家发一点这个周六如果你看到了非常好的雪景，可以把照片拍给我们，对不对啊？ 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曾经梦想过的职业以及今天真正从事的职业。 来关注一部电影，由张家辉导演，张家辉、徐静蕾、何炅、于南主演的警匪动作巨制低压槽，定档在了4月28号啊。 低压槽呢是五一档当中算是故事性和动作场面都兼顾的一个比较品质的作品了，也是给观众打响了2018年警匪动作题材的头炮。所以刚刚有提到说自己曾经梦想想要当警察的各位，也可以在五一的时候来感受一下这部电影哈。 对， 刚刚有提到说徐静蕾，她几乎最近几年出现其实都是以导演的身份，这次又重新的是以演员的身份来拍影片了， 还挺不容易的。上一次当演员我记得应该没错是在杜拉拉升职记当中，对不对哈？ 来听听看她的这个答案吧。她的这首歌曲就叫做梦想照进现实，来看看徐导的梦想。啦啦啦啦， 悄悄。 老徐的这首歌梦想照进现实，非常契合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我曾经梦想过的职业以及今天我真正从事的职业。 嗯， 因为七七跟我们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空姐，现在是一名手术室的护士。 对，然后这个刺客呢说，我之前的梦想呢是这个， 现在就是在 做，现在是在做摄影记者，对不对、啊、 因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初六那天自己哈专门拿着单反去拍的出血的照片、 嗯、 所以说哎，你们看我现在在做摄影记者。 是， 但以前的时候呢应该是梦想想要当一个军人，现在扛枪变成了扛相机，哎，都是扛，所以就安慰一下自己吧。 对，翠翠说呢，从小梦想的是当警察，就现在做了财务、这个梦想差距有点大哈。 但是小纯洁呢比较可爱，他说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一个桌游吧的老板、 嗯、 可以随时跟朋友们聚在一起，可以看看其他陌生的朋友玩，认识更多的朋友。 嗯，这梦想挺实际的哈。而且我在想啊，这你出生的时候这梦想应该还不没有实现吧，应该 那时候应该没有桌游吧。 对，而且那时候应该还不会玩桌游吧，对吧， 搞不好人家零零后呢。 哦，也是啊，有道理啊。微信儿说我的梦想呢是当医生，但是后来学了文科，现在变成了一名政治教师哈、啊。 嗯，但好多朋友的理想哈，小的时候可能都是警察、老师，或者说这个科研工作者哈这一类的。千寻也跟我们说，小的时候超级想当警察和老师，现在呢是在一个央企上班，感觉需要寻求一下诗和远方。 对，我其实特别想了解到的是，大家在在现在变成现实之后呢，跟当时的理想的这个状态，现在还会不会有关注？比如说我喜欢当警察的话，现在还会不会看到警察，哎，就会稍微心中有点小激动的感觉。 但是比较好玩的，像丹宗他跟我们说、嗯、我曾经想当一个厨师，结果呢、嗯、当了医生。要说非得有些什么关系的话，我觉得应该都是穿一个颜色的工作服吧。 而且还都要戴白色的帽子嘛，就是这高度有点不一样啊。 是啊，特别好玩哈、啊。还有小五也跟我们说，原来的梦想呢是开酒吧，当一个酒吧的老板。 嗯， 不过呢，现在的职业是军人。 当酒吧老板这个梦想好像也是挺多人的一个想法哈。另外呢，这个甲说小的时候呢梦想的是当演员拍电影，现在的职业是医生，这事儿有关系吗？ 想想啊，其实呢我觉得有点关系，因为这个演员拍电影不就是也要塑造一个角色嘛、 嗯、 可是当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真正用一天一天的时间来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这也才是更伟大的一点。 这你的梦硬熬回来真的不错、啊、 毕竟主持人嘛， 王牌主播、啊、 毕竟从小就想当主持人，现在也当上了主持人嘛。 是的、啊、 也欢迎大家都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告诉我们我曾经梦想过的职业以及今天真正在从事的职业。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关怀不在乎时间。捷豹相伴，让畅行之旅安心常在。即日起，三年以上车主进店保养享全年零元机油。详情致电捷豹贵宾热线400-820-8955。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You're fighting for bloodlust and a holy war. Listen up, hear the patriots shout. Times are changing. In the end, choice was clear. Take a shot in the face of fear. Fist up in the firing line. Times are changing.See a dying star, white lies, it's a man on fire, making love with the devil hurts. Times are changing. A thin line, the whole truth, the far right, the left view, and breaking all those promises made. Times are changing. Welcome World， 这是来自 Second to Mars，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另外的一个关于电影方面的消息。曾经指导过《猜火车》《贫民窟的百万富翁》《127小时》《乔布斯》这些大热影片的英国的著名导演丹尼·博伊尔最近又推新片了，他的新片叫做 Trust。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最近呢，他的这个新片 Trust 的放映活动的时候呢，他自己也去证实，他将指导下一部007的电影，这也将是他的这个这也将是影史当中的第25部007的影片，也预计呢，这个男主角仍然是这个 Daniel Craig， 丹尼尔·克雷格的最后一次来饰演邦德了哈。 嗯，第25部007，丹尼尔·克雷格最后一次来饰演邦德。不过呢，新片的故事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小的时候啊，很多人在看这个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就会很受他的影响。比如说仲秋，他说小时候我看 TVB 的电视剧，就想当一个律师。哎，你知道好多那个 TVB 的行业剧里面就会有这种律师，他们夹着公文包啊，带着文件啊，就看起来特别英姿飒爽的感觉。 对，但是说长大了以后呢，是学了财务，现在是一个财务人员，但是呢，找了一个老公还是法律工作者。你看，梦想在这个时候起了作用啊。 对，其实刚刚郭朋友问大家说哈，就是你以前的梦想过的职业，现在真正从事的虽然有一些偏差，不过会不会对以前梦想的这个职业有一些关注呢？ 嗯， 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另类的关注吧，就是老公，这还能关注的更多一点吗？ 对，这已经非常的到位了啊，是不是？啊，千寻呢说这个会关注呀，比如说刚刚在路上就看到了警察叔叔，好辛苦。 嗯，这也确实另外的一种关注的方式哈。 对。 喝了鸡汤啃骨头，他说特别好玩，我的梦想呢是数钱数到手抽筋的，现在虽然是在做财务工作，以为自己实现了梦想，结果呢都改网银转账了，大家怎么回事啊？并不给机会哈。 是时代的这个改变也没有办法啊，使得一些工作呢好像现在的性质发生了一些些微的变化哈。 还有太子也跟我们分享说，我曾经的梦想的职业呢是一名时事的评论员，哇，在新闻上评论分析各种的时政要闻，感觉特别厉害。但是毕业以后呢却成为了一个销售人员。不过呢有类似的一点呢，就是评论员是给大家分析新闻，而我是给客户分析产品。 没事，太子呢经常在我们的这个早安后花园当中给我们品评时事，或者是品评一些今天的一些话题，我觉得也不错，另外的一种实现梦想的方式啊。 需要一种恍然大悟的惊喜，于是放任两颗飞自由的呼吸，慢慢过滤当中心善的威力，挑战在夜里把自己看清，伸出一柄灯红中立，因此才更想珍惜夜的权益，那潮汐 也算是一首遗珠好歌吧，来自拉拉徐佳莹圆舞曲，这是她的第一张专辑拉拉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发现这首歌挺巧合的，是因为在歌手的舞台上徐佳莹有演唱过一首歌，就莉莉安，她在莉莉安这首歌当中加了一些圆舞曲的部分，两首歌毫无违和的感觉， 所以当时一听就准备把这首歌来送给我们的早安秀的后台的一些听众们。 是， 这也算是了了你这个音乐老师的心愿吧，对不对？ 推给大家，从小的时候想当音乐老师，现在当一个音乐 DJ 还蛮不错的哈。 是啊，来继续关注一条信息啊，一家日本企业呢定于四月批量生产一种外形比较像狼而且能够发出多种声音的机器狼，来帮助农民保护农田免遭野猪的破坏啊。 其实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全世界各地哈有趣的一些消息。 对， 就像他们要生产出一种机器狼，像就是灰太狼的那种样子嘛，但其实呢是在帮这个农户来驱赶野猪。 对， 这个机器狼的名字叫做超级怪物狼，你听到这名字有没有很吓人？ 但是呢其实也不是特别长，长65厘米，高50厘米，配备的这个太阳能电池，而且表面呢是覆盖了一层仿真的毛皮，张着大嘴露出了白色的獠牙啊，一旦呢有这个野猪的等动物在附近的话，它立刻就会发出红光，发出嚎叫啊。 嗯，就是眼睛一闪一闪的发出红光，然后发出类似狼的这种嚎叫，包括还有像人语声啊、枪声啊等18种的声音，其实都是为了把这种野猪驱赶走哈。 对啊， 特别好玩的就是每个机器狼呢超厉害的，它可以管理差不多半径约1000米的农田，这个效果啊比电围栏还要好。 但是呢这个售价呢就是有点贵了，大概是30000元人民币左右，但是呢农民可以选择按月来租用啊。 一个机器怪物狼，我还是选择机器娃娃吧。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2018家居全品节，蓝景丽家逢周六微信送券，家具建材满10000立减400，

像梦一样自由的汪峰老师帮我们开启了8:05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上周啊，在歌手的舞台上呢，汪峰是演唱了一首《等待》。其实直到他演唱，我才知道说，哦，这首歌原来是他给黄绮珊写的。 啊，我还不知道这事。 哎，对，但更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这期节目播出了之后呢，才知道说以前因为汪峰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其实当时是自己一个状况非常艰难的时候。 嗯， 因为父母不理解不支持，加上自己经济不独立，所以一直住在地下室里面，因为没有钱付房租。所以就把这一首《等待》然后呢卖出去了。 嗯， 但是呢时隔20年以后，自己在歌手的舞台上重新演唱了这一首《等待》。 对，也算是把自己的这个梦想重新圆了一下。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汪峰老师如果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是原来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但最后呢当时的现实是当了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啊。 嗯，后来就确实成为了一名歌手，现在站在了歌手的舞台上。上周的这个节目哈，其实还挺精彩的。 对， 因为之前的时候 JCJ 生病回了英国，所以大家说哎他会不会就此退赛呀，没有想到我们杰士姐霸气回归了。 嗯， 并且面对一个很多人都觉得说有点不公平的赛制， 双淘汰赛制。 对，因为其他人都是综合两场成绩，他要单纯的拿一场的成绩来跟大家， 也就是说他其实就算是上一场的最后一名了，而且是分数为零，对不 对？ 对， 那这一场呢直接是带来了一首 Celine Dion 的经典 My Heart Will Go On， 直接拿了第一名的成绩。 嗯， 也是成功的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哈。 有实力就是任性的感觉哈。 嗯，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菲律宾歌手 Kizzy 和这个爵士歌手 李泉 是离开了这个舞台。 对，是我非常喜欢的李泉，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歌手的舞台当中，李泉已经展示了足够多的音乐的多样性。我想对他来说，上歌手可能真正的更多的一种况味是去展示一下自己所喜欢的音乐吧，对吧？ 嗯，就是玩音乐，把自己的梦想展示给大家。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方面的资讯哈，就是我们北京的这个出入境管理局已经全面升级了缴费系统，推出了全业务多码合一的扫码支付便民的服务。大家以后办理这个港澳居民的出入境证件啊，内地居民的出入境证件啊，以及外国人办理签证证件等等，全部都可以通过扫码来缴费了。 嗯，需要注意的是呢，内地以及港澳台的申请人呢办理出入证件的时候，回执单上的二维码是具有唯一性和时效性的啊。这个二维码呢是仅在办理业务当天有效，隔日或者支付后会自动失效，所以您不要拿着这个回单回家就忘了这事儿，我说明天再缴费，这不行的哈。 对，但是因为这个二维码失效，没有能够办理成缴费的，可以尽快的去这个办理业务的出入境接待场所的人工窗口去缴费，以免影响您的这个证件办理的进度。除了使用微信呢，还可以使用支付宝啊、京东 app 等多个平台来进行支付，越来越人性化和方便了。 还是非常方便的哈。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我曾经梦想过的职业以及我今天真正从事的职业。我觉得真的大家的这个回答呢是这个五花八门，是花样翻新的感觉哈。 来看看宫野叶敏，他跟我们说小时候的梦想呢是当一名歌唱家，现在呢是一个 4S 店的精品主管。哎呀，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其实自己当时想报考艺术院校的时候呢，父母坚持让自己学这个机械制造，后来还是听了爸妈的话。 这好像也是很多人的这种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的一种经历哈，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其实是不太容易的。进而说呢，上大学的时候呢是很向往中央电视台，终于在毕业5年之后成为了其中一员。之后呢无比向往央视的春晚，终于在进台8年之后参与到了春晚的录制。所以我想说的是，梦想是一定要有的，吸引力法则会帮助你实现它哈。 哎，我真的特别赞同你，因为我在来电台工作之前也在央视工作过1年。 嗯， 当时小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搬着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的儿童，就看好多朋友在大风车上面跳舞，我就跟妈妈说，妈妈我也想去跳舞。然后我妈妈就说，那你自己去中央电视台啊。直到后来我去央视工作的时候，然后站在那个门口开进门条的时候，突然一抬头想看到了一个邮政编码写着100859几个字，我就想到了当时菊萍姐姐每次小朋友你们可以给我写信呐，我的邮编是100859。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曾经梦想过的职业以及今天我真正从事的职业。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我想我要去有一件精品生不乐抛弃，毫不犹豫

sleepers, run through your sneakers, move both your feet and run to the beat. Run, run, run, run, run, everybody move, run, let me see you move, run, rock it to the groove, run, shake it till the moon becomes the sun. Everybody in the club give me a run, run, if you ready to move, say, yeah, yeah, one time for your mind, say, yeah, yeah, well I'm ready for it, come let me show you, you want to groove, I'ma show you how to move. DJ 对啊，谁在叫我？ 瑞安娜在叫你了。这首歌叫 Ponder Replay， 它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哎 DJ 你放的这首歌好好听啊，再放一遍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觉得这首歌曲以后可以变成我们的标志开头曲。 你答应什么？答应这首歌我放的好吗？ 那是 Miss DJ 对不对？ 对 Miss DJ 哈、 啊、 其实我们自己的工作做习惯了之后，可能偶尔也会有一些小抱怨，说哎起太早啊、嗯、或者说就工作很辛苦啊之类的。 对 但其实呢 我从来没有抱怨过，都是你在抱怨 挖坑给我 开玩笑了，继续继续啊。 对，但也其实是很多朋友的梦想所在。比如说刘映辉跟我们说，我小时候呢就想梦想成为一名电台 DJ、 嗯、 所以现在呢成为了974的忠实听众， 这也是梦想的一种实现方式啊，鼓掌鼓掌。 是这种忠实听众，给我们再来一打好不好？ 对， 一打不够十打。 对啊，万众精神婷姐姐说，我小的时候呢是想当演员，现在呢也算是个演员吧，被社会磨练到即使可以不喜欢一个人也可以笑着面对，因为他是一个办公室人员、 嗯、 但我觉得这叫职业， 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对，我觉得这非常职业，因为你做的这个工作真的需要这样，也需要给你点一个赞哈。 还有 Mr. 小金也跟我们说，小时候呢跟大家很多人的梦想都一样，想当科学家、医生、警察。 对， 但现在呢是当了一名车行的讲师。 嗯， 可能说梦想跟自己的现实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 嗯、 但你会发现啊，现在很多的综艺节目上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就是他们自己的职业呢其实就是，哎，你看起来好像是很平常的，可是私下里呢有超级厉害的这个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吧，算是。你像之前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位嘻哈的rapper， 他是一个老师， 嗯， 但他自己呢在私下当中呢其实跟大家掰扯很厉害。哎，对，就是诡辩老师突然忘记了哈。 对， 最近呢也有一个非常热门的综艺节目叫做这就是街舞，我们两个都已经被圈粉了，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利过。那跟他对打的一档也是算是同题材的综艺吧，叫做热血街舞团，是爱奇艺来制作的，上个周六也正式上线了。 对，这档节目呢算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一档节目当中的一个这个挑战者的身份了哈。这档节目呢是致力于向大众来普及年轻人喜欢的这个街舞文化，鹿晗、王嘉尔、陈伟霆以及宋茜这四位呢兼具流量号召力和街舞实力的热血召集人，是两两组成了战队，国内数十个顶级的街舞厂牌以及七位微博厂牌的选手同场竞技啊，这也算是去年中国有嘻哈团队当中的又一次大包装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栏目啊， 觉得还挺好玩的哈。鹿晗、王嘉尔、陈伟霆和宋茜，对比一下这就是街舞当中的阵容，还记得吗？韩庚、罗志祥、易烊千玺，还有突然忘记了，武力滔滔 黄子韬哈。我还是喜欢那四位，因为那四位呢分别代表了70、80、90和00，是不是？ 不过两个节目呢虽然说都是主打街舞的，但是在这个呈现方式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嗯， 这一次呢不仅仅是定位为热血系街舞竞技剧情真人秀，听这个名字哈还有民间选手和专业团体的同台斗舞，并且优秀的舞者还会跟自己的偶像组成跨界舞团来征战整个的这个行业。 所以你就知道现在这档节目的定位是什么了，热血系街舞竞技剧情真人秀，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字真人秀哈、啊。 不知道这些选手哈、啊、会不会讨导师的欢心来跳导师的这个歌曲呢、嗯、我觉得王嘉尔的这首 Papillon 是很好的选择。 So long, but now I feel blessed. I break rules like Rick Ross, be saying, oh, spit fire like flame tools, then burn it all. Money and fame, and don't define me. Nobody give a whoop about the rule. That's what I do. The system is a problem. It made a new me. The kingdom of freedom, nothing run by me. All they care about is profit, not a juicy me. I'm still with my crew, all day faithfully. They try to pull me over for the penalty. They try to kill my vibe, now I'm following me.Riding home with my attitude. Do what you want those ass on. Better duck for your life. Pull the trigger if I have to. Kiss your ramble. Be the sniper aiming at you. Team one be my labor. Rifle jacket is a cool call. All they care about is profit, not a juicy me. Hustle with my crew all day faithfully. They try to pull me over for the penaltyTry to kill my vine, now I'm following me.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living better like a classic Papillon.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living better like a classic Papillon. Yeah, I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I'm feeling like a Papillon. I fight it or shine like a diamond. 张阿姨，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昨天呢，大家应该在朋友圈当中又收到了这样一条新闻的推送，这是台湾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历史学家李敖昨天上午在台北去世，享年83岁。 嗯，李敖的主要的著作呢，包括这个《李敖大全集》及《李敖回忆录》，还有著名的《北京法源寺》。其中的《北京法源寺》曾经被改编成话剧，在北京等地上演，非常出名哈。 嗯，李敖有很多的作品，除了这个文学作品，还有这个话剧方面的题材作品之外呢，他也给很多的歌曲写过歌词，包括现在听到的来自巫启贤和方力怡的这首《只爱一点点》，就是由李敖来作词的。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伤害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都看你一

徐良的心跳时光，8: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Hello， 我是郭鹏。 8:36，先跟大家关注一下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一些最新消息吧。 好，来关注一下啊，这一次呢，他们是公布了本届的天坛奖国际评委会的成员，而电影节呢，这一次的展映单元呢，将从4月1号在淘票票上来开票，将近500部中外电影佳作将从4月6号开始在32家影院当中来集中展映17天。哇，太厉害了！ 且这一次也是有一些主题的特展的哈。今年呢还专门推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电影特展。 嗯， 这个特展呢将对近年来一些中国的电影进行一次深刻的梳理跟挖掘，而且也包括4个部分，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部分是焦点影人张艺谋，第二个部分呢是中影辉煌40年，第三部分是北京城市，和第四部分艺术探索哈。 嗯，其实提到电影呢，很多朋友也跟我们说了自己今天跟我们的互动话题。 嗯， 咱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我曾经梦想过的职业以及今天我真正从事的职业。很多朋友啊说自己在小的时候想要当演员，这个是婷姐姐刚刚说的，现在也算是一个演员吧，其实算是一个自嘲。 嗯， 但有很多朋友也提到说，哎，以前的梦想呢是想要成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 电台主持人。 电台主持人是 啊，然后呢现在呢一直是有听广播的习惯，我觉得以前喜欢电台的人现在一直会延续这样一个习惯，这也算是我刚才说到的梦想跟现实虽然有些差距，但最终呢其实还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延续了下来，对不对？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节吧。包括像 Alan 也跟我们说了，上学的时候我的梦想呢就是成为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用自己的创意通过文字、图片、音视频这种方式把产品植入到受众的意识当中。现在呢虽然是一个高级的文案策划，不过我还在为了梦想继续奋斗的路上。 看不见 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Let's go full psycho. Yeah, I just want to drink tequila with my friends. She says she cheated cause she's trying to get ahead. The more I read it, yeah, the more I take offense. I'm so defeated, I can't get outside my head. I post a picture of myself cause I'm lonely. Everyone knows what I look like, not even one of them knows me. Yeah, I just want to drink tequila with my friends. I'm so defeated, I just want this shit to end. So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I'm talking to myself, shit, now they think I'm crazy.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Everybody hates me.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With all the voices in my head, I can't even check the time without facing regret. Why do I still have to mean everything I ever said? And I'm not trying to be like, poor me, I made it. I'm just trying to stay normal now that they know what my name is. Yeah, I just want to drink tequila with my friends. If they're the reason that I still am who I am. So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Everybody hates me.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I just want to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是来自 The Chainsmokers 的新歌 Everybody Hates Me、 嗯、 唱歌这么好听怎么会有人恨他呢 啊会有人恨他吗但是我觉得今天呢我们 Chainsmokers 以及 Charlie Puth 这算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率非常高的两位歌手啊、 嗯、 今天一并出现所以今天对于我们的很多听众来说应该算是大饱耳福了有没有啊 其实就有点像 Taylor Swift 在 Reputation 那张专辑当中一开始推出来的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嗯、 就是你看你让我做了些什么哎，所有的人都恨我其实是一种正话反说的态度 对 其实大家都希望被关注或者说被认可但是成为了公众人物之后呢负面的声音多了之后有的时候就需要通过作品来排解一下 要通过做节目来排解一下看来您说自己就是一公众人物对吧、 啊、真的还好了毕竟担了大家这么多的厚爱谢谢各位衣食父母 是是是来看看不高兴怎么说啊做了人力资源有点扎心不过呢跟刚才同学一样很想做电台 DJ 但是现在只能听974了哎，我要跟你说的是啊朋友推荐了很多电台我都没有调台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 好这样的忠实听众再来实答、 啊、实答实答不够 收割听众哈、 啊、 很多的朋友呢也都跟我们说了像吃肉的神仙也说哎呀今天听大家的梦想觉得都好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嗯、 我小的时候呢就想做一个云游三界之外的厨子 等会儿等会儿当厨子我理解云游三界之外 就是想做就 做 不想做就不做了 对、啊、 不过确实神仙有给我们发过 过很多自己在家里的这个厨艺的照片 非常 的馋人。 对， 但这个梦想呢一直没有改变。不过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特点，就是他自己做饭的时候啊必须要有音乐才带感。 嗯，我跟你说我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每次精挑细选的时候，我妈每次都会感慨，哎，早知道就是给你送个这个 烹饪学校， 对，烹饪学校当个厨子算了，你知道吧。 其实喜欢就是像家庭的这种呢，还有安安，他以前做的这个毛巾卷啊、蛋糕什么的，也经常跟我们一起分享，手工特别棒。 对， 也跟我们分享说，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做手工，所以梦想呢就是开一个自己的手工制品店，自己来设计制作。嗯、虽然说现在在从事的是医药行业，但还是会在业余的时间自己动手做各种各样的物件，还有吃的。 安安， 他给我们秀出来了自己的收纳盒、收纳箱。 对对对， 特别棒。 我跟你说，安安，真的，我完全没有想到，因为每次看到你发的东西，我觉得你应该就是一个专业的。 糕点师傅， 对，糕点师之类的哈， 没有想到是从事医药行业哈。 对， 今天早安英语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曾经梦想过的职业以及今天我真正从事的职业，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早安英语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再来看一下前两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漫威的英雄电影黑豹上映之后呢，其实这个也算是影片大爆了啊，但是可能在国内呢可能我觉得褒贬不一吧，就是大家可能对这部片子还有一些这个保留意见。但是呢这个片中虚构的国家瓦坎达最近算是大火特火了哈。 对，可能有一部分观众认为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个国家， 真的会有啊。 对，但是在这个酒店比价网站哈，就是有专门去搜索瓦坎达的，就是用户的这个访问量激增，以至于跟这个词关联的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瓦坎达水上公园的网络量就增加了6.2倍。 是，而且呢这个同样的原因呢使得水上公园附近的瓦坎达公园在酒店预定的这个访问量呢是激增了55%。当然呢这个比价网站的这个发言人报道啊，可能呢是黑豹上映之后的这个访问量激增，使人们对这个水上公园本身的兴趣也更加增加了一些啊。 但搜索之后才发现说，瓦坎达其实是个虚构的地方，并没有这个国家，那不如就去逛逛公园好了，跟着方大同一起，这首歌叫做《公园》。 还是要坚持想不到我和你聊得蛮好，一开始有些问号，如今变得熟悉，你的心有我你的，我认识你以后，我脑子里脑子里脑子里全都是你，怎么都能随你，怎么都能为你，只要你说愿意，我要给你最美丽的回忆，也许就是天意，我好像在梦里、想和你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和你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到公园跟我一起